么叫做 怎么做风雨 无比务实，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，艰苦奋斗的作风无比务实，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，不骄不躁，可叫做